很很我我我们我们忙忙他他漂亮漂亮他们他们饿饿他他帅帅他们他们妈妈李娜李娜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呢呢也也有点儿有点儿기본문형1 一我很好二我们很好三我们很忙四她很忙五她很漂亮六她们很漂亮七她们很饿八她很饿九他很帅。十，他们很帅。 기본문형이一，你好吗？二，你们好吗？三，你们忙吗？四，他忙吗？五，他漂亮吗？六，他们漂亮吗？七。他们饿吗？八，他饿吗？九，他帅吗？十，他们帅吗？기본문형삼 一，我不好。二，我们不好。三，我们不忙。四，他不忙。五，他不漂亮。六，他们不漂亮。七，他们不饿。八，他不饿。九，他不帅。十，他们不帅。 응용문형 3-1 一，你不忙吗？二，他不漂亮吗？三，你不饿吗？四，他不帅吗？ 李娜，好久不见，你好吗？ 我很好，你呢？ 我也很好。你不饿吗？ 我不饿，你呢？ 我有点饿。你很漂亮。 谢谢。 多多少少热热冷冷贵贵便宜便宜远远近近快快慢慢晴晴阴阴高高低低累累高兴高兴好吃好吃好喝好喝。 很饿倦考。我也漂亮谢谢。